跟着我一起走，跟着我别让时光把孤独收留。当噩梦醒来后，又是个新的开头，向往事挥挥手。过去曾是一个不明白的你，不知爱情有时也容易悲喜。当他突然离开你到远方去，你却又把世界看得太离奇。过去固然是一段难忘经历，也许重新中过去它不容易，但是别忘记一天天在过去，别把一片柔情锁在春光里。春水流悄悄地带走，想你在心里头，想你在心里头，别让风把记忆吹走。跟着我一起走，跟着我，别让时光把孤独收留。当噩梦醒来后，又是个新的开头，向往事挥挥手。过去是一段难忘经历，也许从心中抹去它不容易，但是别忘记一天天在过去，别把一片柔情锁在春光里。春水流啊流，向东流啊流，你的心我懂，你还有 下了一个心愿，你问我的心像小河弯弯，永远的永远的流不完。我愿你的爱像流水不断，时时刻刻地围绕在我身边，两个心愿彼此紧紧相连，成了一个心愿。 在这冬夜里，我看到了一棵四叶草在树干上，迎着寒风，乘着烈风，在沉静地睡着。也是在这黑夜里，我期待着这棵四叶草能够绽放，给我力量，赐我希望，让我静静地呵护你。就请你让我轻轻的、暖暖的、悄悄的、柔柔的，再摸一次你的脸庞。过去悲伤的、痛苦的、烦恼的、心碎的，随它而去。就请你让我虔诚的、默默的、兴奋的、期盼着，紧紧守在你的身旁，看你快乐的、幸福的、骄傲的、自由的、尽情的绽放。许多年，我回到了这个充满回忆的地方，可能是渴望或是奢望，回到那段时光。我在努力地寻找，我期盼着那棵四叶草还会出现。音乐我听到，忽然感到它一直在呼唤我。

去忐忑的好痛快，远离孤独的远山人海，满足的没什么要期待，好像赢了人生决赛才会成立章的节彩，好像终于能对全世界有个交代，成为